本相救你指挥人呐、啊。首先是咱话多和你少年的夫妻就过几年呐、啊 请留步，大家还想听你们演唱呢。二位再

传达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天国令下。 you 今那大臣万万分寸，今那紧张然恐慌难，不论来是死哪发来的兵，我也曾爱人去他听他听得是阿妈听那听那王听听你来是他说我冒冒才能而来是这想快不服只要再听你领得三成我要听五年就跟我的第二天吃过两菜第二楼大家等等朝你到此盘啊盘盘地城外的街道到今准备做事啊马到村啊地吃过两油已经打来的羊羔没救好让你的三个地到此就该打阵地为什么有一个不停心灰两难为了你是何不停我有心痛只想我我是要不要买不要要地你不要胡思乱想我的那里来来来来听他的声来听我 小年纪知道什么？治国两朝时以来，从不弄闲，后队改为前队，兵迟四十里，受兵受兵。我识破一他，治国两啊，聪明。这条计丝毫是满红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将老夫有读兵师深通战策焉能中你的诡计空城也罢石城也罢我拿定了主意我不进去你岂奈我何 别走别走停 了停了停了停了 司马懿打进倒退四十里 啊 咱要老乡亲呐、啊！只才司马懿大兵兵临城下，被老夫用空城之计将他杀走，他必然回来。老将军快快击他一阵，可领大马。臣是。在深山守寿元，蛟龙得水，九凤儿还天堂。一探啊，宋将官不服多西臣 啊， 我人当着老夫起怒， 老夫诈为王 啊， 宋将官报与丞相知道 啊，是时辰，你们偏说是空城，难道是那赵云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铁钉探马一报， 好。西城实是空城， 那诸葛亮呢？ 逃往汉中去了。 再一探， 好。 诸葛亮啊，你的胆也太大了啊，司马懿呀、啊、司马懿，你的胆又太小了，本当再去夺取，有恐中了他的儿计。哎，看将起来，司马用兵不日两夜，众将官 有 受兵 啊， 先一道 皇帝胆敢去买不谢吧 大恩大 相的老师，本来你回去禀知事，当着众将面前便立下了军令状，至今是受家一品，若不将你惩罚，小老夫何以活着？啊！引导家有八旬郎母，你死去后将你禀报天亮，不在你母身上，以为养老之病啊， 多谢丞相。 并非是空马祖啊，我哭的是先帝也在不得臣错哭之时是当马祖言过其实中无大用回不听先帝之言今日错用马祖以致失头加一品思想起来有负先帝托孤啊丞相就该百分心惊奏明有旨之道哎哎我百分心惊奏明有旨之道天取我的五乡侯之位歇兵三日再与司马交战后战半夜与老将军合攻 也成将 行得相逢与见则甚是一例他所在场面昂然不动反则罢了反当我的礼貌不周又将我永为苦力并以大言群臣当作满朝文武我要不办卓马纵然将我斩首若果亲自领表则这是民之善有何则天下啊不散去寒气高华下民族恶火烧天涯唐红来三台把帅挂不包含自己半家民女里心肠把什么喊出一丝染黄沙纵然将我的痛和家我一个把自己命儿娘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谭富英等演唱的京剧《诗街亭》。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